你信唔信靈異啊？ 有冇玩過碟仙啊？ 當然有啦。 喂，七月如果大家網友真係信嘅，真係去做啲嘢，就算你自己唔做，你都可以去啲佛堂。 做咯，過幾兩個鐘。咁我睇翻嗰部片咧，那個燈籠係的的確確自己着咗火。 咁堅。 呢樣真係解釋。 其中有一個女仔，佢都即係俾嗰啲嘢上個身，跟住突然間彎彎下，突然間攞白袍。 哇！ 攞完白袍之後咧，你會見到佢隻眼好似 反白。 靈異節目點解可以咁鬼開心嘅？ 係啊。 佢做咩？想要做 淨化。 你淨化緊佢邊度 work 啫？ 咁喺度反曬眼啫喎！阿肥婆咧，你啊真係呃成片鬼。你又不單止啊，唔識又話自己識啊，即係數臭曬人身攻擊。你又後生又落個仔啊，即係呢啲咧。 唔係問下金神父咧， 犀利 金神父就驅魔人啦、啊，嚇咩咧？ 我一班人嘈一聲走咗上去，但發現就唔見咗個人。 哇！跟領隊話：得啦，你自己上嚟啦，你自己玩啦咁。 有高僧經過咧，就話同佢講話：咦，佢俾嘢上身啦，跟住就跟住走咗去。 唔係，跟住 高僧走咗。 星期四晚11:30 ，Kelvin 师傅、狄仲、鬼计 Chris， 0212。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各位好啊，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今日讲古仔， 嗯， 第十唔知几多集， 十一集 ， 嗯， 转眼间，咁就 Facebook 里边咧有个网友就话咧，诶，不如讲下金融风暴啦， 嗯， 咁啊系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嘅，亦都讲会讲死嘅一个 topic 嚟嘅，不过我哋呢个节目就系专系向啲难度挑战嘅，所以今日就决定讲。97亞洲金融風暴。 OK， 第一節就講金融風暴，第二節咧就睇下點時間安排啦。第二節咧，如無意外咧，就講呢個嘅香港聯繫匯率嘅。 嗯，啊， 咁我會講得就比較學術少少，係啦。咁就盡量就減少啲情感上邊嘅描述。 嗯， 即係話97金融風暴點樣輸死人啊，點樣跳樓啊嗰啲，我哋盡量就避開。 嗯， 啊，我哋呢啲好學術性嘅網台節目嚟嘅， 係 嚇係好高檔嘅。 嗯。 唔似嗰啲錢打到嚟嗰啲咧，咁低檔嘅，OK？ 好，咁啊言歸正傳啊，因為好長嘅一個 topic， 一個好牽涉好大嘅一個 topic 嘅。咁啊，首先講講97金融風暴來臨之前就係開始96年開始講先啦。咁啊，係由啲東亞國家開始醖釀，咁啊包括就係開頭第一 round 咧就係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 嗯， 啊咁佢哋。喺嗰个客观现实上面出现一啲嘅乜嘢嘅情况呢，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好大嘅所谓嘅 current account deficit，嗯，就是一个经常项目嘅逆差。 嗯。 乜嘢叫做经常项目逆差呢？咁当然即係一条数字嚟嘅。咁我唔讲个计算方法啦。咁主要嚟讲呢，就係，是，第一样嘢要睇呢，就係话当地即係譬如泰国咁样嗰，那个当地居民嗰个 saving， 嗯， 同埋嗰个民间个投资个 investment， 嗯， 啊，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係睇嗰个政府个税收同埋政府嗰个开支， 嗯， 啊，第三样嘢就係当然係出口同入口之间嗰个差距啦， 对。 咁，啊，有几样嘢就会引致到嗰个嘅经常贸易个经常项目个逆差嘅。第一样嘢就係过度投资， 嗯， 即啱讲嘅 saving 减去 investment 嗰样嘢啦， 嗯， 咁，啊，喺本来咧喺呢啲咁嘅东亚国家里边咧，即系嗰个 saving 本来就好高嘅， 嗯， 啊，即系佢哋都系有一啲中国人嘅特性，就系，是，有钱就储，啊，就唔好乱使，啊，咁啊，但系咧93年嘅时候咧，世银咧即系呢个 World Bank 咧就出咗份嘅好大份嘅报告嘅，就叫做个题目就叫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咁，嗯，就不。停好大力咁样唱好呢啲东亚国家嗰个嘅经济奇迹。 是。 咁呢份报告出咗嚟之后呢，立即呢就将即係啱啱讲嗰四个国家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同埋印尼嗰啲好大嘅民间储蓄呢， 嗯， 全部大部分都冲晒落去啲民间投资嗰度啦。即係你有钱本来储住嘅、嗯啊、你而家唔储啦，因为世银呢份报告话俾你听呢经济好掂、 嗯 啊、你唔好储钱啦、啊、你去做投资啦。咁呢啲咁嘅 saving 呢就冲晒落去一啲嘅 investment 嗰度。而当时呢啲国家 investment 呢最主要呢都系房地产。咁、 嗯 啊、即係话好似香港咁样啦、哎、有钱啦，的你唔好储埋啦，你去投资啦，咁你又唔知投资啲咩喎，咁你走去买楼啦。咁啊，个个真系买楼，咁啊，再加上咧，就有啲基金、啲外资亦都见到呢份报告之后咧，又对于个东亚经济咧睇得好好啦，咁啊，一啲嘅外资咧就砰砰声冲入去啦，咁、嗯、形成咗咧嗰阵时咧个 saving 减 investment 呢个数咧系变成一个负数，呢个第一个 vision。 嗯， 第二个 vision 咧就是、政府个财政赤字啦，咁啊，因为啱啱讲过啦，政府亦都系会见到即系啲民间投资咁犀利，哇！喺、哎、你买咁多楼，我都要起翻咁多桥、咁多路俾你噶， 系啊， 吓、啊，跟住政府个财政赤字又开始出嚟啦。咁但系咧，你睇翻最后头先嗰条数啦，出口减入口， 嗯， 呢样嘢，出口呢啲咁嘅东亚国家，其实基本上个出口嗰个创汇能力咧系相对系比较低嘅， 系啊， 最主要系靠旅游业嘅。最主要靠旅游业，咁但系以旅游业当时嘅增长呢，亦都唔可以盖过咗呢，即系呢个使呢个外汇嗰个能力，即系使大咗啲外汇啊，咁所以呢，有个好大嘅外汇嘅逆差，亦都有个好大嘅经常项目嘅逆差呢，政府呢就要諗计呢点样去撑起呢一扎嘅外债啦，咁、第二个原因呢，呢个97前酝酿期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金融自由化。咁、嗯、当时呢就好多即係实际即係其实基本上97金融风暴呢，我觉得係由呢个93年嗰个世银嘅报告走出嚟嘅。93年呢个世银报告走出嚟之后呢，就好多啲投行啊、外资大行啊就话呢，喂，你啲东亚国家喂真係好掂喎，哇，啲楼又炒得起，啲建设又快，乜都有吓，地铁又话通车，地铁唔够做就整个高架咁样好劲抽。咁就话要诶、哎、你哋要如果要平衡呢啲咁嘅投资呢，你哋要金融自由化。咁但金融自由化佢哋提咗呢个 topic 出嚟之后呢，就冇提到佢哋过去西方国家100年嚟金融自由化其中一样嘢要做嘅嘢就係监管。冇呢个嘅监管去监管住呢个金融自由化呢，就令到好多嗰啲泰国啊、马来西亚、菲律宾嘅银行呢，因为佢哋同政府嘅关系好好啊。同政府嘅关系好好，所以就用呢个自由化嘅名呢，就大举去向国际嗰度呢就举债。你要自由化嘛，嗱，我銀行嚟嘅，我要錢，咁我你當地俾唔到我，咁我咪去美國籌囉，我咪去歐洲籌囉，咁咪舉國債。舉完啲國債之後呢，佢哋同啲民間嘅市民一樣呢，亦都係冇咩路好走㗎，就係、是、追逐返現有嘅資產，房地產。即係嗰層樓我唔諗住起嘅，總之沙田第一城有嘅我就炒，和富中心有嘅我就炒。冇嘅我就唔会起嚟俾我炒，总之就追逐緊现有嘅资产，呢个第一个 point。第二个 point， 呢个第一个 point 就形成咗 asset inflation 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讲嘅资产泡沫啦，係啦。第二个 point 呢就个道德风险，呢样嘢係即係亚洲人冇办法可以避免到一个道德风险，就算係西方人都避免唔到。就讲緊啲咩呢，一啲银行係咁举债，係咁举喺外地举债，佢哋心里面都知道如果爆煲嘅话呢会扑街。但系佢哋亦都底层嘅思想话俾你听，就系话咧，如果爆煲，国家会帮咩？国家孭唔到嘅话都唔紧要，全户会埋单，因为佢哋系一间银行，佢哋最大嘅 asset base 就系存款，存款又唔系我嘅，阿的你嘅，系嘛？我间银行爆咗，你攞唔到钱，咁你嘅事咯，我咪执咗佢咯。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道德嘅风险嚟嘅。 补充多少少嘅系东亚嘅国家，包括当时嚟讲，包括印尼啊、泰国啊、马来西亚、菲律宾啊一扎嘅原因，个制度嗰个金融嘅制度嘅 system， 基本上系一个好初阶嘅时间，同埋大家都知道东亚嘅国家其实本身再加埋佢嘅法律嘅制度，其实都系立立乱嘅。 系啦，你讲得好啱。咁啊，当时就嗱之后嗱呢个题外话啦，之后咧印尼金融海啸之后咧，就谂住搞一个嘅好似金融局咁嘅制度嘅，啊取替佢现有嗰个嘅钞票发行制度。咁但系因为正如有头先阿迪尼咁讲啦，你个监管制度好虚无缥缈，而成个政府里边贪污啊或者系勾结啊咁严重嘅话咧， 佢嗰陣時提出咗一樣嘢咧，細銀咧就即刻 ban 咗佢嘅，即係話你唔好諗啦，啊你唔好諗，你唔好佢嗰陣時想行香港嗰個聯繫匯率嘅，嚇咁啊細銀就話你唔好諗啦，大佬你一搞呢樣嘢出嚟咧，你個監管唔得咧，就最遲早就整即刻就整多鑊金融海嘯、金融風暴出嚟㗎啦。 係 嚇咁啊第三個原因啱講，第一樣嘢就係經常項目個逆差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金融自由化冇一個監管啦，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固定匯率嘅問題啦，即係呢啲國家都係行一個嘅所謂嘅暗掛鈎嘅。 嗯， 嗱香港點解下一節要講聯繫匯率咧？冇聯繫匯率呢樣嘢咧就冇金融風暴嘅嚇。咁嗰陣時泰國啊、馬來西亞嗰啲國家咧就用行一個嘅所謂嘅一籃子貨幣嘅掛鈎。咁啊諗住就係話喂我個男子又唔係 pat 落美金嗰度又唔係完全 pat 落嗰陣時冇 英鎊啊 英鎊啊 馬克啊 嗰啲咁嘅地方嗰度。咁、但係佢哋個 weighting 始終係以美國為主嘅、為主嘅。咁所以呢個叫 implicit pat, 即係話一個暗掛鈎，即係就唔係明掛鈎，就係、是、一個暗掛鈎，香港就明掛鈎。咁因為呢個掛鈎嘅制度勾住喺美國嘅情況呢嘅美金嘅情況呢，咁啊，內部嘅經濟嘅矛盾咧，就唔可以喺個匯率裏面反映出嚟。 係， 咁呢樣嘢唔需要多解釋啦。咁啊，香港人就好清楚啦，因為香港人係一個明掛鈎嚇。咁啊，一啲嘅經濟嘅問題啊，或者係啲經濟嘅事情啊，個匯率就反映唔到嘅。咁呢樣嘢反映唔到，本身就唔係一個固定匯率嘅問題。嗱，掛鈎都係一個固定匯率嘅政策嚇、即係香港 7.8 就係 7.8 掛咗係 7.8 嘅，本質上一個固定匯率。固定匯率本身就唔係一個罪惡根源，個罪惡嘅根源就來自於就係話咧，係個經濟紀律嘅問題啦，嗰個 discipline 嘅問題啦。如果你發覺個內部經濟有矛盾，你個匯率係應該升嘅，係、應該升嘅嚇。但係你因為你有個暗掛鈎，你有個掛鈎喺度，你升唔到，你咪唯有咪緊縮個開支咯。你緊縮個開支嚟到自己自然做嗰個調節啦。咁但係諗下當時嗰啲東亞國家貪污咁盛行，泰國、馬來西亞呢咁嘅國家貪污貪到你暈咗嘅，佢開始政府又好、民間又好、私人企業都好，已經洗大咗個頭啦。你叫佢點樣緊縮開支咧？ 嗯， 係咪？即係而家個情況，依、這個情況就等於 歐洲 咁樣啦、你叫我緊縮開支，你都傻嘅大佬啊！我嗰啲鵝肝邊個食啊？ 係咯， 係咪？你我啲辣 fit 邊個飲啊？除咗大佬之外， 我慣咗60歲退休噶嘛。 咪咯，咁但係啱啱講啦，就係話呢三個嘅客觀嘅環境咧，經濟即係經常項目逆差、金融自由化同埋依個壓掛鈎制度。本身都唔應該可以 trigger 到一個嘅金融風暴出嚟嘅，咁、個事情呢，嗱93年開始世銀個報告已經係醖釀，96年呢已經係一個 alarm 嚟㗎啦，因為96年呢美金不停咁樣升，美金不停咁樣升呢，嗰啲東亞國家啱啱講過啦，佢哋有個好大嘅 deficit 喺度，佢哋個貨幣係需要貶值嘅，但係佢哋唔可以貶值，因為有個pad 喺度，有個掛鈎制度喺度，咁唔可以貶值，佢跟住嗰個美金，咁點呢？咁嗰個情況開始問題大啦。你又有咁大嘅國債，你個貨幣又唔可以貶值，你咪不斷咁樣舉債咯。 係啊， 將嗰個外債嗰個數字咧，達到去咧天咁高。嗱嗰陣時啱未講冇講到，嗰陣時以泰國為例，佢哋嗰個嘅經常項目嘅逆差咧，已經係佔咗 GDP 嘅 9% 㗎啦。 哇！ 93年嘅時候，去到96年嘅時候，已經係 over 12% 㗎啦。咁依個係一個極大嘅數字。咁但係嗰陣時嗰啲國家嗰啲元首啊，或者財爺嗰啲，係完全冇理會嘅一樣嘢嘅。總之就使錢，哇！全世界都叫我使，我就使得好開心。有得貪啊貪，有得搲啊搲。OK。咁跟住嗱，股市開始啦，97金融風暴正式開始啦，係啦，咁首先就由呢個嘅泰國政府 係啦， 就掉美金去捍衛自己嗰個嘅泰銖， 頂唔順啦， 咁跟住佢一掉之下咧，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全部死曬， 係， 跟住亦都係牽涉埋南韓嘅，南韓嗰陣時少少啦，仲未開始嘅，咁你可以問一樣嘢啦，嗱啱啱講過嘅嘢。經常項目逆差嗰陣時嘅香港，嗱點解而家個問題就係話點解呢啲東亞國家嗰個風暴會牽涉到香港？嗰陣時嘅香港係冇呢個嘅經常項目逆差嘅，甚至乎係 完全順差。以新加坡為例啦，嗰陣時嗰個順差係去到 13% 嘅佔 GDP， 香港都差唔多成 10% 嘅，係一個好健康嘅情況。第二樣嘢，你話金融自由化會缺乏監管，香港個監管都幾好啊，係咪？新加坡嘅監管亦都非常之完善。貪污嘅情況亦都嗰個年代係比較少，咁香港而家應該比較多啲啦，咁啊個廉署都唔係咁廉啦嚇，咁第三樣嘢，你話嗰個嘅掛鈎嘅問題，咁係香港係嗰個明掛鈎，開宗明義係打住呢個嘅美金嚟走嘅，咁但係嗰陣時香港嗰個匯率個矛盾或者經濟內部嘅結構嘅矛盾唔係咁深，你個匯率唔係承受咁大壓力，咁點解？嗱，嗰陣時東亞洲區國家就分開咗三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呢就係啲啱啱嗰個東亞國家啦。第二個部分呢就係財政比較穩健嘅，譬如香港、新加坡啊、台灣啊、日本啊嗰啲啦。第三個就係完全冇拉楞嘅中國啦。完全牽涉唔到嚟中國。嗱，咁嗰陣時嗰啲有問題嘅經濟嘅國家點解會楞到落去香港啊、新加坡啊嗰啲咁嘅健全嘅國家裏面呢，呢樣嘢呢就要講台灣啦。就要講台灣啦。嗱，台灣嗰陣時基本上係冇事嘅。啱講過佢哋嗰個經常項目佔個 GDP 咧，嗰個赤嗰個順差係差唔多 9%， 完全係冇事。但係真係唔知點解呢個台灣政府咧喺97年10月嘅時候咧，失驚無神，無啦啦咧就將個台幣咧係貶值 6.5%。 係， 大家嗰陣時覺得即係香港人都食緊花生，話你泰國抵死啦，泰國跌仲好。嗰陣時1:12，話你去泰國玩啊，爽到震。 我哋嘅特區政府亦都好似當時借咗10億美元俾泰國。 嗱，依樣嘢真係啱會講，呢樣嘢重點講嘅，依樣嘢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咁啊嗰陣時台灣冇乜特別嘢，你一個嘅島國 ，OK， 外圍經濟對你有影響，但未至於咁深。但佢97年10月嘅時候咧，就失驚無神咧，就將個匯率咧就貶咗 6.5%。 呢個好奇怪， 依個直頭完全唔知佢點解咁做嘅，到而家都唔知點解咁做嘅，真係要問下李登輝噶啦。咁跟住咧就好多啲台灣官員就無啦啦走出嚟咧就暢談港紙。因為佢哋暢談人民幣，又係奇怪嘅，因為人民幣嗰陣時同港紙雖然係回歸咗，但係個關係唔大。你想暢談人民幣，你冇必要暢談港紙。 應該一二幾時期嘅， 係啦， 97。 你暢談港紙亦都唔關人民幣事。咁但係嗰陣時你睇翻台灣嗰啲好多官咧就出嚟講，大陸唔掂啦，人民幣冧噶啦，你香港邊度掂啊？香港都要冧噶啦。咁但係 anyway 點都好。97金融風暴是由台灣這一次貶值開始的，10月第一 round。97金融風暴基本上的歷時兩年，有四個 attack point， 四個 attack 的時間點，一個就是97年10月剛講的台灣貶值，第二個就是98年1月、98年6月和98年8月的。只是97年10月剛講過啦，就是10月的時候台灣貶值，跟住去到10月23號呢出事啦，中國電信來香港上市，上板第一日跌咗一成，全城唱好嘅一隻 IPO， 直头觉得呢隻嚟到香港就掂晒啦，点知佢 IPO 当日就跌咗一成。咁跌咗一成嘅原因就因为好多嗰陣时嘅嗰啲 grey market 啦，嗰啲暗盘啦，就做烂咗个价，咁呢啲题外话啦。咁10月23号当日呢，恒指呢就跌咗1211点嘅，呢样都唔紧要啦，因为嗰陣时呢好多外资已经系冲击紧港纸，而香港咧呢、這个嘅金管局咧就用呢个嘅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嚟到调节银行之间嗰个隔夜拆息嘅，佢唔系用一个贴现窗嘅。嗱，呢啲好开始好 technical 噶啦，咁我唔会逐个 terms 解释。咁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咁好多银行咧就惊弓之鸟，就话死啦，有人冲击港纸，我自己喺银行港纸够唔够咧？咁喺嗰个嘅所谓嘅 discount window 里边，一个贴现窗里边咧，啲港纸咧就乱七八糟，一路咧，即系当然啲大行嚟冲击港纸就系掉港纸啦，佢哋要将港纸脱歐貶值嘛，就狂掟港紙。咁狂掟港紙，金管局要做嘢啦。我點樣捍衛嗰個嘅港匯呢？港匯呢，嗱，一陣間下一 part 呢就會講香港聯繫匯率當時嘅缺點，就係令到呢啲外資呢可以不停咁樣 attack 個港匯嘅。佢 金融管理局当时点样去捍卫自己嘅港汇呢，就是将个同业隔夜拆息呢 扯高 280厘， 是啦， 280%。咁嗰陣時280% 係咩嘅 concept 呢，你要知道如果阿迪你有層樓係貸按咗俾銀行嘅，而你個 way 係用 hybrid 去計，用呢個嘅計法嘅話呢，你嗰晚就破產㗎啦。 係 呀、啊。因為嗰層樓淨係你按俾銀行嗰度呢，你要交多幾倍息㗎啦。咁跟住金管局就將個銀行拆息拆到上去280厘，跟住280厘，好多啲外資咧就即刻衝翻買翻港紙啦。本來佢哋掟緊港紙，博你脱歐，咁啊因為有咁大嘅利息嘅隱憂咧，佢哋砰一聲抽翻入翻嚟港紙。咁嗰陣時港元個匯率咧就由1.775個高位咧，就砰一聲就殺到上1.76個，1.775個低位咧，就殺到上1.76個歷史高位嘅。即係啲錢因為呢個拆息抽高咗，啲錢重砰聲衝埋嚟香港嗰度。今日金管局當然好巴閉啦，哇，仲捍衛到港元嚇，將個拆息搞掂咗啦。但係究竟係咪成功捍衛到嗰個聯繫匯率咧？表面上數字上係嘅，但實際上係唔係？因為啱啱講過，第二節會講，就係因為呢件事就令到聯繫匯率嘅弱點暴露咗喺全世界嘅面前。乜嘢弱點啫？講，因為呢個弱點嘅暴露咧。就好成功地，就好似嗰出劉青雲嗰出咩大時代啊嗰出咁嘢咧，第一批嚟 attack 即攻擊港匯嘅投資者，成功暴露咗呢個弱點之後咧，佢哋借到第二批、第三批嘅戰出嚟。因為你一個人你好難打到一個香港政府，索羅斯亦都未必夠力打，但係索羅斯出咗做咗第一下攻擊，發覺咦你弱點重重嘅話咧，第二、第三個人就會跟噶啦。就借咗好多箭翻嚟咧，跟住就衍生咗另外嗰三次嘅攻擊啦。跟住去到10月24号，10月23号过咗啦，抽银行拆息抽咗上去。10月24号咧，我哋嘅金管局咧仲喺度好鬼巴闭咁样咧，就话咧，因为嗰阵时报纸23号、24号朝头早报纸都话，好多评论都话咧，喂，今次啲金融大鳄咧系一个所谓嘅立体式嘅进攻港元。何谓立体式嘅进攻港元呢，即係话佢哋沽港纸。 係啦。 佢哋拆呢个嘅港元嗰个吊期走。佢哋沽期指。 係啦。 好、立体嘅，唔係只一样嘢。因为咁金管局呢喺10月24号就话呢冇迹象显示。呢个立体式嘅攻击。只係呢佢哋好似隻鱼毛蝦毛咁样呢啄一啄。唔痛嘅，我哋搞掂咗啦，我哋嗰个金融制度好健全，我哋嘅联系汇率呢牢不可破。搞掂咗啦，嗱琴晚击退咗佢哋啦。咁亦都显示咗金管局当时个防守意识呢係相对比较低。呢啲就係、是、弱点其中一个啦。 补充少少资料，当年啱啱因为回归嘅关系呢，其实呢一场仗呢係真係完全由香港政府主导嘅。果然嗰陣时亦都体现到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嘅个心态㗎。 係啦，嗰陣时嗱最后先讲董伯伯嗰下借泰国，即係最后先讲，即係呢个呢样嘢呢一下真係即係实到冇朋友呢一下。即係實到冇朋友，我都唔知佢當時點諗㗎。而家阿董伯伯已經落咗嚟咁耐，應該搵啲記者問下佢當時你點解會借成10億美金蓋泰國即係震災一樣嘅大佬。咁跟住慢慢就係10月24號，跟住金管局就話冇立體攻擊港紙，防守意識低，呢樣嘢擺出嚟啦。後遺症就係咩呢？嗱呢樣嘢我唔講太多啦，因為要講呢要講幾粒鐘㗎，就係啱講嗰個而家冇咗㗎啦，就係流動資金調節機制。嗰陣時金管局喺23號嘅時候呢就話呢你哋班死人銀行呢、都唔知係點搞嘅、見到啲大行呢去嚼嗰個嘅港紙呢，你哋都唔識得幫拖嘅，仲喺嗰個嘅貼現窗裏面呢就係咁俾人沽港紙，咁就話要懲罰嘅。要懲罰嘅，咁就係話如果用得太多嗰陣時某一間銀行用得太多呢個嘅流動資金調節機制嘅話呢，就要懲罰你ban 你 account， 咁搞到啲銀行之後呢，銀行就驚啦，喂嗰、那個 discount window 嗰個流動資金調節流動機制你擺我度俾我用嘅，我而家用咗啦，我見啲我唔理係咪有咩大鱷嚟攻擊港紙啦，總之有人嚟到有間銀行嚟到敲我門問我攞港紙，我覺得個 way 啱嘅就做啦，跟住你話我一日做得太多呢又要 ban 我 account， 咁就搞到銀行呢就唔知點算好，跟住之後呢銀行就好驚，銀行就好驚， 就諗住呢，我都係 keep 返住多啲港紙好囉、一路 keep 住啲港紙，咁你之後有啲咩事你都唔會 ban 我 account 啦。咁所以呢，佢就諗住你 keep 多啲港紙呢，就用呢個高息呢去吸存款、就一路扯高咗個存款利息啦、由呢個嘅 HIBOR 跟住到存款利息夾高咗啦、存款利息夾高咗，但佢哋又唔願意貸款，因為佢哋個目的就係想吸好多港紙返嚟， 係 嚟到保住自己個 account 唔使俾人 ban 咁、所以一個後遺症，最即時後遺症呢，就是、個息口呢砰一聲夾高咗上去。 基本上呢一轉完咗香港，即係十月之後呢，成寨炸外匯嘅炒家呢就離開咗嘅。點解呢？個原因呢，一轉就轉咗去另一個地方嘅。嗰陣時呢，一搞呢就搞韓國啦。 係啦。係啦，跟住就搞韓國啦。咁但韓國都係小事。韓國都係小事，因為韓國自己本身個經濟係比較立體感強。佢有出口，佢有入口，佢有工業，佢有第三產業，佢亦都有自己嘅農業。OK， 咁又唔似香港咁樣，淨係靠個股票市場嘅啫。咁啱講起就係話呢，金管局亦都係當時係可能係未睇清楚佢哋嗰啲行動呢係會影響到銀行嘅諗法嘅。跟住即係當然金管局就喺個匯市裏面就沽返啲美金買返啲港紙返嚟啦，因為個聯繫匯率就穩定返嘛。但係金管局嗰陣時搞唔可能係未必估得到呢個後果係會咁嚴重。因為嗰陣時個銀行同業拆息嘅市場嘅力量呢係唔平均嘅。基本上銀行同業拆息市場呢係由三間嘅發鈔銀行、渣打、匯控同埋中銀嚟到控制住。其他啲細銀行呢係 low 四嘅。嗰、那個拆息市場 low say 嘅，咁所以令到咧，即係下邊嗰啲銀行咧，永隆、永亨嗰啲咧，啱講過啦，就係話咧，喂，我要吸存款，我要唔貸款，反應過敏，計算錯誤，金管局計算錯誤就係下邊嗰啲銀行，其實佢哋可以影響到銀行嗰個嘅內部結餘，係佢可以影響得好深。加加埋埋會影響得好大，佢哋絕對係計算錯誤。或者你可以咁諗，會唔會係匯控、渣打啲外資銀行喺當時落井下石，你亦都可以咁講。OK， 咁但基本上就係話，去到十月嘅時候，第一 round 嘅攻擊似乎係完結咗啦，似乎係完結咗啦。中國電信跌穿咗有 Q 佢啦，跟住去到97年11月嘅時候呢，因應住聯繫匯率啱啱講過出現浮現咗一啲嘅問題呢，就有三個方案提咗出嚟嘅。第一個就係浸會嘅 AEL， 第二個就係科大雷鼎明嘅港元認沽期權美元化方案，第三個呢就係諾貝爾經濟學得獎 Milton Miller 嘅聯繫匯率保票據方案。呢樣嘢最後會補充，有三個方案走咗出嚟，就話我哋見到你個聯繫匯率有啲問題，有啲弱點，你要去補。咁但係當時可能要研究衰時啦，有三樣嘢走出嚟，我唔知邊樣好邊樣差，係咪邊個係敵人邊個係朋友唔知，咁所以呢就一路拖落去，直至到90年1月第二 round 出嚟啦。 哇， 就是印尼貶值，印尼貶值，印尼貶值依家好簡單嘅啫，就係發覺啱啱講嗰啲東亞國家，泰國散咗，印尼都散埋啦，完完全全係散曬啦，跟住 trigger 到香港嘅啫，依樣嘢，依個印尼貶值相對係比較簡單啲，咁同埋嗰陣時亦都香港準備緊過年啦，咁所以如果你我係大鱷嘅話，我唔會揀呢啲日子嚟沽啦，就掟爆你啦，咁所以第一跳就跳到第三 round 嘅攻擊，就係98年嘅6月，啱啱講過。十月嘅时候个 trigger point 就是台湾台币贬值。98年6月呢就是日元贬值。 是 啊。yen 大贬值。咁嗰时 MA 呢就之前有做到啲嘢嘅。就是话呢推出个银行同业流动资金结算预测。以往嚟讲呢就冇呢个预测呢，就譬如某銀行喺星期三嘅時候，譬如沽咗6億美金，咁即係話星期五結算 T 加2結算，星期五結算嘅話呢，佢係要6,648,即係要48億港紙嘅，如果嗰陣時星期假設星期四銀行結餘只係有30億港紙嘅話呢，即係話佢有個缺口就18億，咁以往嚟講呢就大家唔知有呢個缺口18億嘅，大家我 A 銀行唔知 B 銀行啲嘢啦， B 銀行亦都唔知 C 銀行啦，原來加加埋埋有18億缺口，以往嚟講呢去到 T 加2呢星期五嘅時候呢大家就理咁起啦，喂有18億缺口，嘩快啲度返嚟啦，咁你就度我，我就度你啦。咁而家唔係啦， MA 就話呢，金管局就話呢，我哋推出咗一個結算預測，星期三我哋知道星期三嘅時候我哋知道有人沽咗美金 即係有人沽咗美金之後咧，我哋知道禮拜五咧有缺口咧，就一早話俾你聽啦。 嗯。 禮拜三話俾阿丁聽，嗱禮拜五有個18億缺口啊，嗱你做定啲嘢啦。 嗯。 咁嗰陣時做一步咧，係令到嗰個嘅銀行嗰個嘅結餘個透明度係提高嘅。 係。 希望係可以防止到呢個嘅金融風暴再嚟嘅。 嗯。 嚇，因為當時十月嘅時候，亦都係發覺咗一樣嘢，就係話點解啲細銀行咁驚咧？因為佢哋唔知道兩日之後會發生咩事。 嗯。 兩日之後話俾佢聽。佢哋嗰個銀行裏面呢就爭20億嘅話呢，佢哋唔知點樣度返嚟。一度呢就要將嗰個嘅 HIBOR 呢又要扯高㗎啦。咁而家你唔使驚，我早兩日就話俾阿迪你聽，有幾多嘅缺口，咁你自己安排定就得㗎啦。係啦。咁所以呢去到呢一 round 98年6月嘅時候，日 yen 貶值呢，反為呢個拆息呢就冇夾高嘅。 係。 冇夾到去當時97年嗰個水平嘅。 嗯。 即係嗰個200多厘嘅，因為啱講一樣嘢啦，就係、是、大家個透明度高咗啦。咁、所以呢下咧，基本上咧嗰、那個戰場就唔係喺個銀行同業拆息嗰度啦。 嗯， 即係唔係喺直接去沽美沽港紙博你脱歐呢樣嘢啦，而係演化到幾個月之後咧，演化到啲大鱷咧係踢你咩咧？係踢你嗰個期指啦。 係啦， 係踢你個期指啦。咁因為點解咧？又係之前即係由嗱一月印尼貶值。到六月 yen 贬值 ，trigger 第三 round 嘅金融风暴嘅时候咧，中间亦都好多嘢发生，而有一样嘢发生咗，就系、是、李嘉诚劈呢个嘅盈翠半岛。喺五月嘅时候，用97年嘅高峰价嘅五成劈咗五成价去卖呢个嘅盈翠半岛，呢个五月发生，形成咗港股里边一个好大嘅震荡同埋心理嘅压力。 冇错。 咦，你唔系话？个金融风暴好似过咗你咩？ 嗯， 你唔系话嗰个外汇基金嗰、那个制衡翻嗰个汇系汇率里边，你唔系搞掂咗你咩？ 要补充又再补充翻少少嘅，其实成个港股嗰个历程喺97年4月其实已经差唔多见到高位，即系啱啱当时青马桥起好通车嘅时期，跟住然之后咧，当然啦，我哋知道就系回归咗大约两个月。系啦，九月度开始，两个月度，香港政府当时就要面对紧第一 round 嘅金融风暴。然而当时个楼市咧，仲系企紧一个喺高位度嘅。 系啦， 直至到咩咧？直至到 OK， 当韩国喺97年嘅十一月尾嘅时候，宣布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嘅时候咧，咁已经确立咗成个东南亚地区嘅经济环境已经开始下滑，因为直接影响到本身嘅汇率体系。咁翻到嚟新年之后咧，香港嘅楼市咧就开始有好大嘅震荡啦。所以李嘉诚呢一脚咧喺五月嘅期间咧系一脚踢死咗楼市嘅， 踢死咗楼市。因为你知道楼市同埋股市系香港即系两只脚嚟嘅啫。 嗯， 你只楼市都俾最大只脚趾公李嘉诚踢爆咗。 嗯， 咁嗰个嘅棋子就散啦。 嗯， 吓咁啊，跟住都系第一弯嘅啫。真系喺呢一阵里边用棋子做个战场咧，系第一弯啦。六月啦，已经好开心啦，啲大鳄舐舐嚟啦，跟住八月嘅时候再嚼到一 round， 嗰下就直接冲住嚟啦！你香港经济唔得，第一样嘢话你香港经济唔得，第二样嘢话你企业盈利一定唔得，因为八月嘅时候就嚟出中期业绩，企业盈利一定唔得，嗰阵时有部分人亦都系好沉醉于中国嘅，我哋香港冇事嘅，我哋有中国大后盾，但系啱啱讲过，基本上中国喺人民币喺呢次金融风暴里边咧，完全系食花生嘅啫。即系当然佢唔，真系唔可以攻击到人民币， 系啦， 冇人有能力，亦都冇人喺个制度里边可以揾到个位去攻击人民币嘅。当时 ，OK， 咁但系即系跟住八月五号最激嗰一弯嚟啦，狂沽美港纸，用咗。八月五号嗰日用咗290亿去狂沽港纸，买远期嘅美电，即系佢哋睇好美金啦，因为港纸要贬啊嘛，买喺香港你买远期嘅美电，狂沽个利率期货，沽到爆，沽到你爆灯，狂沽你嗰个嘅期指，嗱而家今时今日咧，依家几日咧，香港期指个成交好大嘅，20几万张嘅。廿几万张嘅，好犀利，夹埋一国指期货30几万张嘅呢几日，吓咁啊，当时都未有咁多噶，当时都未沽到30几万张，咁但系你谂下嗰阵时，据闻就系话索罗斯自己一个人喺手都有80000张嘅淡仓，80000张嘅淡仓系咩概念呢？系每跌一点佢赚400万港纸。 嗰陣時個金融風暴去到八月嘅時候，我諗佢哋 aim at 咧，香港咧係跌3000至4000點嘅， 嗯， 一點係400萬， 嗯， 1000點就係400億噶啦， 嗯， 3000至4000點係講緊1000幾億，所以嗰陣時曾蔭權就話。喂，你班契弟，你係咪想我成個外匯儲備基金，即係外匯儲備俾曬你啊？ 嗯， 會輸曬嘅喎。 係啊， 會輸 Q 曬嘅喎。咁所以咧，去到八月嘅時候咧，我哋嘅偉大嘅曾蔭權先生就出咗一招。 嗯， 用外匯基金1180億， 嗯， 就整咗一隻盈富基金出嚟。 哇！呢，這個 八大御用經紀掃曬啲貨。 係啊， 成功擊退金融大鱷。 係啊。 但係當然知道後面就好多嘢要堵塞啦。 係啦。 嗱，你話今次佢係啱與錯，當然歷史會有個判斷，喺呢一刻我哋都可以話係啱。 嗯。 因為如果嗰陣時你唔捍衛嘅話呢， 嗯， 咁就可能真係而家我哋個恆指可能係得返4000點嘅啫。 條路當時揀嘅就話放棄嗰種不干預嘅政策，因為自由市場嘅關係，定係一話政府連同政府介入去一個咩呢，所謂嘅投資市場，就係個股市裏頭。 OK， 當日係好得意嘅，我唔記得當日嘅成交，當日成交係癲曬嘅，好似2000億嘅過，我冇記錯，好似過2000億嘅嗰日係不理價，總之就係要搵。Anyway， 可能佢哋第二開市之前已經發覺 mark 咗恒生指數成分股裏頭所有嘅價格要 mark 死喺一個位度。 係啦。 咁當日嘅變動呢 ，OK， 當日我記得個港股變動係唔大嘅，我唔記得係100-200點嘅跌幅嘅啫，埋單計。 係。 但係呢個成交就2000幾億嘅。 嗱，因為呢啲佢哋有幾個月時間去累積， 嗯， 大家亦都唔知道啲國際金融大鱷究竟係累積咗幾多真喺期指市場裏面嘅淡倉，因為啱講股都係索羅斯有80000張，啱講過啦，第一 round 嘅時候，因為暴露咗嗰個聯繫匯率嘅弱點出嚟之後咧，呢，這個咁嘅攻擊就唔係淨係索羅斯啊嘛， 嗯， 有好千千萬萬個索羅斯， 嗯， 每人沽緊你幾千張嘅話，嗰度就係80000張嘅成幾倍喎， 係。 可能佢哋累積緊係唔知幾廿萬張㗎喇 喎， 呢啲係場內咋喎， 嗯， 場外都唔知有幾多㗎喎，咁 嗰 陣時係就係完全係基本上係即係大家都諗緊一樣嘢，就係話你會沽死香港㗎喇，嗯，香港就爆㗎喇，咁， 嗯， 但係唔緊要，我哋有英漢嘅曾蔭權， 嗯， 去買返曬上嚟， 嗯， 跟住仲同你講你再嚟我再買， 係啦， 你買一千，你沽一千億，我就買一千億。 兩波嘅我都記得。 即係呢啲其實唔係佢嘅錢嚟 嘅。係。呢度再多少少嘢啦，就係，是，因為點解會八月會發生咁大件事呢，當時已經日本已經 OK 貶值咗啦。 係啦。 俄羅斯亦都喐咗，因為當時嘅俄羅去到燒到去俄羅斯嗰邊嘅俄羅斯嘅匯市同個股市基本上亦都震咗鑊金嘅出到嚟， 係啦， 咁啊順便打埋落去嘅咧，就翻轉頭就係，是，真係圍揼香港啦，最後 係啦， 因為成個東亞連俄羅斯，即係當然啦，中國因為所有嘅關係啦，所以搞唔到佢啦，唯一嘅最後一個缺口就係，是，即係唯一未攻破嘅就係香港嘅啫，嗰陣時係 啦，咁啊嗰陣時亦都係即係嗱喺依個嘅八月嗰陣時候咧。就話好多啲供幹效應走咗出嚟， 嗯， 就啲大行去攻擊香港嘅供幹效應。第一啱啱講過啦，就話香港經濟開始差啦，啊，李嘉誠都踩一腳落嚟啦，樓市唔掂啦，業績一定差啦， 嗯， 啊，業績因為即係半年業績出一定唔好啦，大家都心知肚明。跟住就供埋咧就是，人民幣貶值嘅， 嗯， 即係順便講埋啫嚇，啲大行唱起上嚟嘅時候，順便噏埋啊，人民幣都要貶值㗎啦，你成個亞洲都散曬咯，日本都要減息咯，又要貶值咯咁樣。跟住又話港紙你一定要脫歐㗎啦，你都搞到咁多嘢囉，你唔脫唔得㗎啦咁樣。咁係一個好立體嘅供幹嘅效應啦，立體攻擊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好彩我哋有曾蔭權先生話成功擊退國際大鱷，嘩真係英姿勃勃到不得了。咁， 嗯， 當然嗰陣時八月擊退咗之後呢，佢又非常之勃起啦。咁同期間呢差唔多結局去到呢度㗎啦。九， 嗯， 月嘅時候呢就堵塞一啲衍生工具嘅， 嗯， 出咗40招嘅，40招唔講曬出嚟，講到天光㗎啦。第一講幾招，第一招呢就係話呢持有10000張期指嘅大戶呢就要交個特別按金，由80000蚊交到12萬一張。 嗯， 揸住250張期指，我唔理你係阿茂淨阿壽，唔理你大行淨細行，大鱷淨細鱷，你都要報你個身份，即係你要曝光啦， 啊、你是索罗斯你就告诉我你揸住几多张、啊、第三样嘢啱啱讲过啦，就是话嗰个嘅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呢就由贴现窗去到取代咗，咁、事情基本上去到呢一刻98年9月嘅时候呢就告一段落、金融风暴是告一段落嘅、因为嗰阵时周任权咁劲冇人敢搞佢㗎嘛，咁喺呢样嘢个启示，呢、這个金融风暴里面嘅启示里面呢亦都有好好多个 point。 第一样嘢，贪污是一个根源嚟嘅。如果当时泰国马来西亚嗰啲政府唔系咁贪污嘅话呢，唔会搞到咁样嘅。因为贪污见到民间佢嘩救国喺度搵緊钱，嘩世银又唱到我哋经济咁好，贪埋一份。第二样嘢就系话一啲嘅金融大鳄只系会搵一个嘅对手。只系会搵你嗰、那个我要攻击你俄罗斯，我要攻击你台湾，我要攻击你香港，佢系搵緊对手。嗰、那個政制嘅漏洞只係一個嘅誘發點嚟嘅啫。點解啱啱阿姨度就要講漏洞啦？點解講漏洞呢？因為你係索羅斯，你都會見到漏洞一個咁弱嘅對手，一個咁闊嘅對手、我都攻你啦，係咪呀？我唔通我走去攻美國咩？點解漏洞會俾人睇到一個咁闊嘅對手？就係、是、佢無端端做乜嘢拎十億美金出嚟俾泰國呢？佢好多好多諗法嘅，嗱，譬如就係話。我哋香港冇事啊，即系中间嘅时候，我哋香港冇事啊，成功击退，吓、我哋仲有钱剩，诶，攞啲去。 嗰阵时好似系咪二千几亿啊？我都唔记得咗。 我唔，佢系几廿亿美金，几廿亿港纸嘅啫。 唔系嗰阵时嘅个储备好似千亿。 够俾嘅。 系啊， 俾一定够俾，即系赈灾咁。 系一个 percent 攞过去咁样 嘅 啫。 系啦、啊，即系好似地震赈灾一样嘅啫、啊。你可以好同情心咁样啊！你俾人搞到咁，我哋香港啊。就根基好搞唔掂，哇你搞到亂晒，幾廿億攞去，你可能係即係出於同情心。另一樣嘢就可能係出於就係話，嘩原來嗰啲國際金大鱷呢首先係攻泰國嘅，所以我搞掂我救咗泰國呢，佢哋就唔會攻我㗎啦。 佢冇咁醒呀。 咁我唔知係咪咁諗啦，如果係咁諗嘅話呢，即係老董真係蠢到豬兜㗎。即係你係索羅斯，你會見到咦如果香港嗰個渣fit人係一個老董。我都嚼到你暈㗎喇，你仲走過去拎幾廿億台俾隔離嗰個，你真係已經蠢到隻豬咁樣。咁我唔嚼你嚼邊個呢、所以就係啲國際金融大鱷呢，佢一定要搵對手㗎、而個對手就越蠢就當然越好啦。咁、香港當時回歸咗之後發覺即係個政府裏面好多蠢人啦、 唯一估唔到嘅就係遇咗兩個傻囉，即係當時嚟講、一個就係任志剛，一個就係曾蔭權囉。即係我諗當時佢哋亦都冇估計到嘅就係、嘩頂你係完全係冇咩個冇民主嘅程序之下啲錢就拎嚟飛。 如果嗰陣時有拉布就可能唔同啦。 死 啦。嗰七十幾日你邊度批到出去，拉到你暈咗。 係啦。 咁第三樣嘢呢就係曾蔭權啦。喺呢件事裏面呢，你當然你話佢買用外匯基金整個盈富基金擊退。歷史之後一定會有判斷係啱與錯 ,ok。但係喺其他嘅一件事裏面呢，可以發覺曾蔭權係一個極之小氣嘅小人嚟嘅。就係講過啦。啱啱讲过咧，就系话第一次攻击十月之后咧，十一月咧咪有三个方案走出嚟、一个就浸会，一个系科大，科大嗰阵时雷鼎明，跟住就系嗰个诺贝尔嗰个嗰条茂利啦，诺贝尔嗰个唔关事啦，嗰、个都系食花生，食下花生发觉噏啲嘢出嚟先，话帮下你啦咁样，嗰、个可以不利，咁就系浸会曾树基同埋。 雷鼎明、 科大雷鼎明之争啦，两个方案咯，究竟我行边个方案啦？咁、据小道消息。亦都係可信賴嘅小道消息就話呢，當年雷鼎明呢諗住呢坐定粒六㗎啦，一定係用我個方案㗎，用我個 option 方案㗎啦。咁曾蔭權有啲猶豫，因為嗰陣時仲係金融海嘯啱啱開始，猶豫咦你個方案得唔得㗎，係咪真係 work 㗎。咁有呢個猶豫呢，雷鼎明呢就好似喺某一個場合裏面呢就鬧曾蔭權。你邊度識㗎呢啲嘢吓。我係科大㗎嘛，嗰陣時科大陳乃甫加埋我諗出嚟嘅嘢一定啱㗎，你邊度識㗎。咁跟住就得罪咗曾蔭權嘅。因為雷鼎明呢一句說話得罪咗曾蔭權之後呢，你會發覺呢喺金融風海嘯裏面呢，我哋啲花生友呢就發覺一樣嘢㗎。金融海嘯之前呢，即係11月之前呢，財經新聞又好咩嘅官方喉舌都好啦，你搵個學者出嚟講嘢一定係搵雷鼎明㗎。就呢件事之後呢，你會發覺呢雷鼎明完全係消失咗㗎。係完全係冇揾過㗎。咁、所以你知道就係話你鬧我 我 ban 你 account， 我系完完全全彻彻底底 ban 你 account 咁样。 嗯， 咁呢样嘢亦启示咗曾荫权一个小气之人啦。 嗯， 第三其他嘅就系、是、譬如话联系汇率系唔可以改嘅。 嗯， 个制度系不能改。 嗯， 跟住就系话中国嘅后盾 系啦， 唔系大晒嘅。 系啦。 即係有中國後盾，香港都可以死嘅、因為中國可能未必會理你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可能你錯咗啦、搞亂檔啦。咁、所以唔好諗住，因為嗰陣時好多人都有個信念就係話九七回歸咗之後，中國咁大，香港點會衰啊？就係、是、衰曬。越諗得掂嘅人越衰，跟住真係啱啱講嘅李嘉誠踩一腳，就發覺跟住李嘉誠孤營去半島之後，就全世界劈價啦。收容機啊，全部信和全部劈價啦，係、咪？要簡單嘅連鎖反應啦。基本上去到呢一度，我哋讲金融海啸已经讲完㗎啦。 係。 咁、如果你听完一次嘅投资嘅网友呢，你发觉听唔明呢，真係下节就唔好听啦。 嗯。 即係你发觉又好似明啲又好似唔明啲呢，我建议你而家呢就听多一次头先嗰节第一节听多一次。就将所有嘅嘢啱讲过，即係一啲嘅财政赤字啊，一啲嘅贪污嘅情况啊，一啲 click clack 咁嘅嘢呢，你试下唔好代入去其他国家，你淨係代入中国。 嗯， 即係呢啲国家名变晒中国，你会发觉而家嘅中国某程度上面，而家中国嘅现况某程度上面就有啲似当年97年之前嘅东亚国家嘅。 嗯， 资产泡沫，啲、钱炒緊现有嘅资产，即係啲钱新钱唔係落去实体经济，係落喺啲现有资产去吹个 bubble 出嚟嘅。你会发觉你再听多一次嘅话呢，你会发觉真係有啲似而家中国嘅现况嘅。 嗯 ,ok, 咁啊哇 ,overrun 咗好多喎、 休息一阵先啦。 ok, 好。 你要去买返对运动鞋呀、 欢迎啊，你係穿几多号鞋㗎。哇。 篮球鞋嘅作用係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最多嘅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